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相遇，就好像是个雨季，只留几封信当证据。慢慢这样的天气，适合向你酝酿情绪，跟着你呼吸同样空气。

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了解你难如登天，我真不在乎再要多少时间。心若倒悬，仍感谢天，我最美的发现。男人婆只是表面，其实你心思细薄，锦缎缠绵。日子久了就明白，众人中我还是首选。我得承认，男人有时真话连篇，我会有你处处留马颜面。我有几次心不在焉，将这话说得肤浅。男人有时真话连篇，越是在意越是想不周延。男人总是真话连篇，留在身边讨厌，没有有挂念。感情是怎会随便，不会将爱恨分合视若等闲。只有你以为我爹，让我在你身边。每一年手上的钱，我等着看它是否真的灵验。坚贞的心不改变，众人中我会是首选。男人有时真话连篇，几次有你处处留了眼。将真话说得肤浅，我得承认，男人有时真话连篇，越是在意越是想不周延。男人总是真话连篇，留在身边讨厌，没有有挂念。将这话说得不见，我得承认，男人有时

家人的新年由我来照顾，意境玫瑰温泉酒店邀您尽享暖心家宴，新春年夜饭火热预定中，400156-1616。 踩高跷唱大戏，年味十足，玩滑雪观恐龙，赏风车，娱乐设施玩不停，特色美食尽在这里。涿州新发地大石桥市场，正月初一至十五，恭候您的光临。商铺火热招商，03123877772。 午后，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。还有呢，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经典969音乐留声机，周周带你听经典。 别指望我了解，别指望我体会，爱不是点头就能。终点会因人而解，别指望我了解，别指望我体会，爱不是注定要甜蜜的缺，太多的是非来不及杜绝，更不像依恋这残缺的美，残缺的余晖。 我不管你是谁的，谁是你的，我是我的，让心跳动次动次动次动次，我不管站着坐着躺着趴着都要快乐，让音乐动次动次动次动次快要聋了，不管了，不想了，不等了，不要不快乐，伤心感染别听慢歌， 只要我意外就不是误会，谁都是宝贝，有什么真伪，什么是失败，我似是而 调频北京 FM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开启了瑞士时间，作为新世纪以来中国国家元首对瑞士的首次国事访问，习近平此行料使中瑞合作更上一层楼，并打造创新合作的新范式。习近平17号出席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，并在开幕式上发表了主旨演讲。今天969周周带你听资讯。特朗普近日表示，包括一个中国政策在内的事项都在谈判之列。对此，华春莹近日在外交部记者会上重申，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政策的基础，是不可以谈判的。为了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的增长，减轻患者的负担，中国官方拟在公立医院推行按病种收费的机制，为单一病种的治疗总花费设置了一个天花板。近日，发改委和卫计委以及人社部联合印发了通知，要求各地逐步扩大按病种收费的范围，鼓励将日间手术纳入到按病种收费的范围之内。国家食药监总局近日表示，将会完善相关的制度标准，目前正在抓紧的研究制定网络订餐、学校集中用餐等一些监督管理办法，加强监督管理，要对所有的餐饮业包括小餐饮都要实施许可或备案。 经典调频北京 FM969 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调频北京 FM969，我是主播周周。每天下午的14点到17点钟，周周在这里和你一起度过。那接下来的时间，我们一起听老歌，回顾经典。首先想要推荐给大家的一首歌呢，是在1月13号致敬经典演唱会上出席演唱会的歌手韩晓的一首歌，叫做《我想去桂林》。这首歌的节奏和律动都非常吸引人，一起来听听看喽。 山水甲天下的阳朔仙境，丽江的

为提到客服这两个词的时候，总是觉得他们的工作特别的惨，因为很多的顾客呢会在受到不公平不满意的同时向客服宣泄情绪。然而近日12306的客服却称，春运时用鸡汤去励志来鼓励自己，而他们也说自己就是一个发泄平台。有一个叫做张建勇的12306的客服呢，在朋友圈里经常用一些所谓的鸡汤话来鼓励自己，而到了春运时，这样的剂量还会再加大一些，因为他们每天都会收到一些买不到票的旅客打来电话发泄情绪。他直白地说，如果顾客可以把他们当作是垃圾站，他们也愿意成为一个发泄的平台。而现在年关将至呢，很多人依然都没有买到回家的火车票。其实回家的方式呢可以有很多种，而火车却是大家选择率最高的一种。其实不妨看一看其他的平台是否还能够买到回家的票，比如像飞机或者是大巴，也都是选择回家的一种方式。而那些依然辛苦在一线的客服人员，在这里呢，969也向你们表示，你们辛苦了。 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，零星迷迷风，一空去迟归，水烟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，有人思乡不得归。摇篮摇啊摇，摇到外婆桥，摇到风霜漫漫，人白马马的发。摇篮摇啊摇，思念晃啊晃，现在我只想回家。开始想念妈妈说的话，曾的好疼她爸爸的胡渣，想 曾的好疼的爸爸。 牵挂，希望今天唱的这首歌把我爱他们捎回家，今天给他们写这首歌是我最简单平凡的情话。

的失去轮廓，曾经给你的感动只是情绪的波动，能给的不是我，放任你沉溺自由，掩饰不了我的笨拙，就连说话都会颤抖，我被遗忘在你遗忘的角落。你要的不是我，心碎的失去轮廓，曾经给你的感动只是情绪的波动，能给的不是我，放任你沉溺自由，掩饰不了我的笨拙，就连说话都会颤抖，我被遗忘在你遗忘的角落，我被遗忘在你遗忘的角落。 经典九六九，生活最最有料。生活最有料，我是周周。现在大伙儿每天因为到了年关，事情多，压力大，这拖延症啊也是常常会犯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把事情拖个没完没了，到最后可能是种病呢？生活最有料，为你揭秘拖延症可能是种病哦。如果你做事容易分心，讲话容易跑题，遇到不爽就爱冲动，很容易把事情搞砸的话，就会让别人以为你懒，自制力差。但是你要清楚，其实自己不光不懒，而且还是一个有创造力的热心肠的人。但苦于拖延症真的是太厉害了，无论怎么能干，却依然会陷入死循环当中。如果说你也有这样的症状，那你就得注意自个是不是患上了一种简称 ADHD 的注意力缺失症。所谓的 ADHD 的病因呢，目前不能很明确的确定，但家族遗传或者是妈妈在怀孕的时候烟酒不断，以及分娩时身体带病缺氧，都会增加得病的几率。想要治病其实也非常的简单，就是找一个心理医生好好的瞧一瞧。如果说他确诊了，会让你通过列计划找亲人监督的方式，帮你养成比较强的时间观念。如果这还不好使的话，就可以再配合一些副作用非常小的中枢神经兴奋剂或者是抗抑郁剂，80%的患者吃了还都是管事的。年关将至，很多工作和很多的事情千万别再拖延咯，把事情拖到明年的话只会更烦躁。而如果说你的拖延症非常的厉害，一定要记得想办法解决它咯。 它搭载最新的服务系统，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九六九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

起。当我想起你，有一种绝望的灰心，总会让街头某个相似背影惹得忍不住伤心。当我又想起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寂寞。